看晒山，这半天色清朗过满处，情是往日浓，愁是这真心，未知东山的我，期待雨中多实现。雨后东边的山色已渐朗，这一刻见到西山飘雨风丝，回望已很前，难尽往日痴。尽管今天的你含泪却忍下宽恕，雨过了后方知当初不知，作了决定不必牵挂住。你要接受今天身边一切，我会向你祝福一生都得意。远在东边的山又正下雨，看晒山，这半天色清朗过满处，情是往日浓，愁是这真心，未知东山的我，期待雨中多实现，未知东山的我，期待雨中多实现。